借给我，没有你也没意义，用我全部的力气来守护你。有时爱像直升机在高空看风景，最后也要落地，平淡却放弃全世界，给你无价的真心，前进不换属于我们。 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，走过海洋草原，穿过阴晴圆缺，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。忽然闪电一挥，全世界的屋檐，一万句晴朗的话全都落在雨里面，见你怎么掉脸，约定断了琴弦，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。不再想念，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。 不再想念， 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，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 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， 不见上面 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， 不见上面 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。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，走过海洋草原，穿过阴晴圆缺，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，忽然闪电映黑全世界的屋檐，一万只晴朗的花全都落在雨里面，天地怎么凋零，约定断了琴弦，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， 不再想你 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， 不再想你 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，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， 不再想你 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， 不再想你 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。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， 不再想 你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， 不再想你 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。 最高层级至于空间的戏，我无动于衷，淡定一如昔，脆弱的老头唱里把全对我不理，到这里首先看破的照明机，染色体被唤醒，可 从不让我失眠， 越伤得彻底心越过瘾， 嘣嘣嘣 站立冬眠一刻， 我不是那 CLV，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， 出发无限，闪耀传奇， 这样子一粒明把世界转装进这里， 我用心力燃烧火炬， 看风不清空，看风吹过波浪，我看爱扬怒为你掀成闯红，守护每分钟直到末日尽头，那并不是陨落，而是我向下 跳着是最高层级，至于攻坚逆袭，我无动于衷，淡定一呼吸，脆弱的老套常理，抱歉对我不利，到这里首先看破的叫运气，蓝色地被唤醒，可 从不让我失明， 越伤得彻底心越过瘾，嘣嘣嘣站立冬眠一刻， 我不是那赛尔比，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， 出发无限，闪耀传奇， 守护这一只一粒明，把世界全闯进这里， 和我有心意燃烧火炬的努力， 开封不清空，看风吹过波涌，我靠海洋弄为你生成重逢，守护每分钟 向下俯冲， 看风不清空，看风吹 无限，闪耀传奇。 从头眼睛一粒冰棒，全控制彻底。 哦，我有心意，燃烧火炬。开封不惊恐，抗风却光破蛹，我靠海洋我为你生成冲锋，守护每分钟，直到末日尽头，那并不是月落，而是我向下俯冲。开封不惊恐，抗风却光破蛹，我靠海洋我为你生成冲锋，守护每分钟，直到末日尽头，那并不是月落，而是我向下俯冲。 what you deserve. Let's go， 我手机管理，我送你来过去，他们说人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，塞我墙壁古装马蹄，在无价的世界里，谁与谁来为敌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红沙里用笔写下的字，加用力。 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